神有控，所以佢哋明白。 我哋咧不了呢个神有控，神有控，着咗个神，着咗呢个神，神神都执着，所以明白凡夫。凡夫与佛冇咩差别嘅，凡夫身心俱空，俱有，只佛身心均空。所以你系呢个凡夫，你能够修行用功，了达身心本性空啊，万化空身即法身无明，佛性即佛，实性即佛性，此人以佛何处别呢？所以呢个皮舍拘留信佛，在一个见字，在一个了字，你能够见到啊呢、这个身体嘅。是幻化的空的、我就自求佛身，你就知道你的心是幻的，幻出种种的烦恼、心空种种烦恼就空了，你这个就是佛心，此人以佛何处别。拘留信拘留下无离分，言劫大义佛出现世间，入咗灭啦！对呢个前佛圣地嘅法门呢，我个佛都有啲唔同，先唔同呢、这个理就一致。佛不见身，自是佛；日实有知，别无佛。智者难智的罪性空，坦然不怖以生死。我哋开喺呢个拘留所来佛。甚至法门边系指示呢位？佛佛不见身，只是佛。佛唔见到呢个身体嘅，凡夫都见到呢个身体嘅。佛点解唔见到呢个身体咧？咁样，只见啊无见啊，所以佢咪唔见到呢个身体啦。啊，凡夫都只见啊乐智见嘛。见到你个神态咧，佛智见啊，无智见啊，智见啊，冇咗智见嘅，智见无见，是即涅槃；智见立见，即无明槃。所以佛亦不可智见无见啊！佛咧不见呢个神态，哎呦，呢个智见无见，所以佢个神态就唔见，见唔到自己神态。呢个智见无见。凡夫就见到自己的身体，自见立见，我是男，我是女，我是老，我是善，这个就无明判咯。佛咧唔见自己的身体，非男非女，非老非善，非贪非俗，佢自见无见啊，这个咪佛咧。佛不见身，只是佛。他由佢自见无见，所以唔见自己的身体。不见自己的身体呢个见就佛，就自见无见，是即涅槃啊！日实有知，别无佛咧。若果实实在在有知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啊，你就唔见咗佛。自见立自见。有智有见，见有呢个身体，你无佛；自见无见，不见呢个身体，你呢个就佛。所以自见无自见就好咯。自见无自见咯，我都见唔到自己个身体，嗰阵时咪佛。如果自见有自见咧，见到自己个身体啊，嗰就无明观，就唔见咗佛。所以日实有知，别无佛。他又从这个自见无见那时下手，有得几个人自见无见？个个自见呢，执到了不得，坚强到了不得，你叫他写这个自见啊，哇，九牛二虎之力，他都未必肯同你写十足，写一半，写九成一，自见太坚固。所以这个自见太坚固，你有你的自见，我有我的自见，世界上自见呢都不容易和啊。所以自见无自见呢，好，我这个自见没有了自己的自见，那时候个个 意見咧，個個咧你變咗無名趕，所以呢修戒啊，啊佛不見身，智是佛，智見就無見。若實有知，別無佛，智見就有見啊。智者難智罪性空咯、啊，智者智見都無智見咯、啊，智見無智見，罪福就無罪福咯、啊。之類一切罪性空，坦然不怖生死。知道呢個智智見無智見啊，罪福性空咯、啊，仲去生死道來啊？生死咪無生死，無生死何用怖？就坦然不怖而生死，係咪？所以先有白魔祖師，人家五次都幾讀一嚟讀。自見都無見，讀即非讀，哦，呢個讀都讀唔到，係嘛？坦然不怖而生死嘛。呢首偈咧就拘留上無離佛前呢個心地嘅法門，拘留上佛啦，就當咧戒業佛咧，釋迦牟尼佛前一位佛戒業佛，我哋看咧戒業佛見啫，點樣先呢個心地法門？一切众生性清净，同本无生，无可灭。即使甚深，是幻生，幻化之中无罪福。一切众生啊，性嘅清净，众生嗰个佛性，众生嗰个佛性啊，好清净，猶如水熱一樣，佢永遠咧唔會染嗰個水嘅，水熱都唔會染水嘅，啊咩水佢都唔會染個，所以水熱嘅性情。由呢個日一熱一熱行空不自空，佢唔染嗰個虛空，所以佢個日好清靜啊。由蓮花出污泥不染。这个莲花出污泥，它不染污泥，哦，它的性就清净了。众生的性亦复如是，是吗？在地狱，它不染这个地狱，地狱不是有火，地狱有火啊，这个佛性啊，它烧不到的，佛性是清净的，佛性啊，地狱的火烧不到的，所以佛性是清净的。那么地狱的火烧什么？笑你啊？點解笑笑你？你作孽啊！你作孽咩？所以地獄個火嚟笑你。啊！佛性點解笑唔到？佛性冇作孽噶嘛？佛性冇作孽喎，所以佛性個火笑佢唔到啦。地獄個火笑佢唔到啊！因此眾生嗰個性啊，在地獄而不被火所笑，在天堂。而不被福所染，众生上天堂享福是众生享，佛性有冇享？佛性唔享，佛性唔享福的，所以一享福呢个佛性就染污咗咯。所以佛性在天堂而不享福，佢个性系清净；佛性在地狱而不被火所烧，所以佛性系清净。众生生咧，佛性冇生，佢就清净；众生死咧，佛性冇死，佢就清净；众生病，佛性有冇病啊？冇病，佢咪清净咯。众生老，佛性有冇老啊？冇老，所以佢咪清净咧。因此，一切众生性性啊清净，从本无生，无可灭破。众生嘅佛性啊！有冇生啊？唔好讲咁晒冇生，前晒冇生，无始劫以来佢都冇生嘅，从本无生。众生嘅佛性有冇灭啊？唔好话咁生佢唔灭，来晒佢唔灭，真未来斋佢都唔会灭嘅。所以啊，无始劫前不生，无终劫后不灭。众生嗰个佛性咧系清净嘅，从本无生，无可灭。即使甚深是幻生， 我哋而家呢個身係還啊，金曬又唔同，內曬唔同，生生曬曬都唔同喎、哦，六道輪迴何曾同呢？唔好話內曬唔同嘅，金曬都唔同嘅。前半曬在家人，後半曬變咗做和尚，哪裏同嘅？未受戒以前咧，就俗人啊，受咗五戒就變咗居士啦嘛，嘢是幻嘛。我哋嘅神態趁近呢個善知識去放生，亦都趁近啲惡有去殺生。雖然呢個神態嘢是幻噶嘛，我哋呢個心咧嘢是幻，靠唔住。啊，趁近嗰啲善知識，咪界定你阿彌陀佛咯。亦都趁近啲惡知識嘅貪嗔痴啊，罵神罵鬼啊，總係嗰個心咧。心啊，靠唔住嘅。我哋所以咧，古人话宁为心师，莫事于心。宁愿咧做心嗰个师傅，嗰个心啱我声，唔中意佢。啊，佢声喊唔俾佢喊，佢声衬唔俾佢衬。啊，佢声害人唔俾佢害人，唔听嗰个心嘅话。你向呢個心啊嘛，個心啊，哦，無有了期啊！上一百萬就上一千萬，上一千萬就上一億萬，哦，上一億萬，全個世界咧，全就俾曬佢都唔夠。呢個心方面啊，萬不能向嗰個心嘅話，寧為心嗰個師傅，唔以心為師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文：文何降服其心？降服你嗰个心啊，心言意马嘛，所以咧宁为心嘅师，而不是心。我哋一定要做心嘅师傅，啊，要调服自己嘅心。嗰个心咧，咩心我哋唔信嗰个心嘅，如果信嗰个妄心欲心啊，做无量个业啊。人之即使信心，即是妄法。呢、这個神態同你個心咧，都是幻生出嚟。萬法之中無罪福歌，仲會在呢個萬法之中嚟做罪，罪也是幻。但眾生唔知道罪是幻咩？在呢個萬法之中嚟做福，福也是幻嘅。但眾生唔知道福是幻咩？知道福是幻，佢就唔會享福咩？知道罪是幻咧，佢就唔會受罪。學幻咧，啊，等於做戲一樣。喂，你我苦啊，你做奸臣，俾人打，俾人殺，做戲咁啊，哪裡有苦？佢係幻噶嘛，佢就冇苦噶嘛。啊，你咪好啦，恭喜你做戲啲時候做國王。啊，你歡唔歡喜啊？幻噶嘛，哪裡歡喜？做戲係幻嘅。做國王又唔會歡喜嘅，做戲又玩嘅，做個奸臣被人殺亦唔會苦啊！所以啊，萬法之中無罪無苦，咁樣就解決啦。罪福解決，神神解決啊！一切法空，知佛現前，眾生嗰個佛性係清淨嘅，呢個戒佛佢嘅事。有戒佛咧，就当释迦牟尼佛啦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四初八出晒嚟，做摩耶夫人，嗰个右胁嗰次嚟出晒，一手就指天，一手就指地，周行七步啊，天上天下都为我独尊。释迦牟尼佛啊，我哋都粉丝。释迦牟尼佛咧。做我哋個榜樣咧，佢幾多小説家？你問釋迦牟尼佛幾多小説家，就問自己幾多小説家。釋迦牟尼佛十九小説家，所以佢希望佢啲弟子個個啦，少年都有為十九小説家。小説家如何咧？釋迦牟尼佛都參學嘅，但一就參呢個波蘭迦樓仙人，得到呢、這個。 无所有地。后来再惨一点，我屈头难屈，屈到呢个肺肺青地。先人呢受定呢就受到在旁，无色界，空无边处地，色无边处地，无所有处地，肺肺青地。佢趁近两位善人呢，学呢个无所有处地，我咪肺肺青地。释迦牟尼佛好聪明，智慧就即写写出，写出咧佢就学苦行。当时印度啊，95宗外道都系受苦行，但系你哋苦行啊，我又嚟苦行，苦行咗6年，一食就一麻一麻，6年苦行，个个外道都唔夹佢喎，一食一麻一麻。晒点咧？知道苦行都无益嘅，要写呢个苦行。若果唔写呢个苦行啊，以后我啲大智入嚟苦行就会成佛啊！跟我6年一麻一麻嘅，我上次1年一麻一麻都麻死咗，我等6年咧，边一个人能够日食一麻一麻挨得6年，佛就得。所以咧，佛咧就写呢个苦行。免得後來嗰啲子孫啊，以為苦行就係道，總之苦行不是道咧。因此就寫咗呢個苦行。寫苦行咧，曬之後講啦，我6年苦行咧，呢、這個神喺度暗讚，我有就離念河，即係行河嗰時曬得乾乾淨淨又成佛。因此咧，佢就落呢個河嚟曬。所以免得以後呢個大智話，唔使曬神咧，就係佛噶啦。個名正呢個曬下曬棍正，曬棍正咧6年苦行好受嘅。所以咧，釋迦牟尼佛咧又受呢個木牛女呢個蕊味，食咗之後呢個曬下就肥飯，肥飯咧佢到呢個菩提樹下，金剛座大釋天王就割草。草为座，七日咧，你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成等正觉。夜睹明星咧，我哋3點鐘望啊，东方咧一粒星出现咧，呢个就星。嗰阵时晒尊咧就成佛啦。成咗佛之后啊，咁样啊，晒尊咧说法49年，曾经320回哦。咁樣在後咧，佢就將呢個正法眼藏啊，傳俾我可界尊者。前法嘅時候係有嗰個界嘅，咁啊曬尊前法啲界尊者咧，咁樣咧就設咗個修習。我哋將嗰個界解釋下，法安法無法。无法法亦法，今故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呢个世尊咧，前法就大啦。法本法无法，一切法本来咧，本来个法，一大法从本法而生。一切法是从本法而生，本来的法呢是无法的，然后随然就生一切法，一切法本来是无法的，然后随然生一切法，这句话就是法本法无法。我们不论我们怎样来修行用功，你寻一切法的根本本来是无贪嗔痴，本来无贪嗔痴界定力本来又冇界定力，身心本来又冇身心，所以一切法的根本咧系冇，叫做法安法无法。一切法的根本系冇咯，无法法亦法咯。呢个无法之法能够生一切法，得佢有法。一切法的本咧系冇，但系无法咧有法。又无法能生一切法，所以咧就无法就法亦法，今故无法事。今日咧 释迦牟尼佛传法俾呢个摩诃迦铁者，唔系传一切法个法喎，系传呢个无法铁法喎。一切法从无法而生，一切法根本系无法，无法咧又能够生一切法，所以今日传呢个无法嘅时候咧，前边摩诃迦发法何曾发？发法都系无法嘅。法都是無法，所以法法何曾法，但是轉者得了而來那一四句偈，他們全佛心因得這個正法眼藏。那世間呢，前的偈轉者就是我一四句，法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得咗呢个无法，法法都系无法，法法都系佛法啊！叫做法法何曾法咧？冇一法唔系佛法啦。因此咧，大转者就得咗而来嗰个心因，佢为大一代祖。今日大转者得咗之后咧，佢前辈。阿难转者，佢为大二代祖。前啲时候边个前啊？咁啊，大二转者就问阿难师兄：师兄啊，世尊前一个堪难袈裟之外，劫前有什么东西啊？咁样，阿难哦，刀劈门前，擦干只，阿难就唔做啦。唔再而來嗰個心印啊！好簡單。世尊前呢個金蘭袈裟以外，以前嘅什麼邊？嗌一聲阿難，哦，刀劈門前，擦乾隻門前嗰度擦乾咧，刀仔面有啲道理嚟。呢個道理係咩道理？呢個就係禪宗嘅道理。有你嚟撐啦，係咪？門前嗰個擦幹是氣嚟嘅，係有刀嘅，刀劈門前擦幹隻。柯南咧當下就唔做，唔做啦，發明啦。但係戰姐對柯南戰姐講啊，柯南戰姐，我年紀咧衰老咯，我應該你入定。到大竹山嚟入定，等弥勒菩萨出世，我将释迦牟尼佛嘅袈裟交俾弥勒菩萨。哦，咁我将呢个正法眼藏嘅传俾你，所以嗰阵时就先一四句偈。嗰一四句偈点样讲咧？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，何以一法中有法有不法？又系甚地法？法法本来是无法的嘛，哪一法本来就无法，喊本来就无喊，趁本来就无趁，趁的本然就无趁，喊的本然就无喊，凡夫的本然就不是凡夫，生死的本然无生死，烦恼的本然非烦恼，众生的本然非众生。就法法啊，本来系法，无法都无非法。本来个法啊，冇法冇非法嘅。何以一法中咧，就有法有不法？点解在一法之中有是有非嘅？有法有非法咧？前一个修格，系咪阿难转者？到嚟大二在到阿难啊，大转者包到戒足散啊！带出晒一个坏愿望嘅，你一个石头啊，俾我到宝林都话唔高。个戒转者就入边入咗定啊，入咗定之后啊，对阿难讲啊，假如阿舍晒王宫你嚟啊，咁样我就俾佢见咧。果然间阿舍晒王宫，阿难嚟见戒转者，嗰条门咧就打开咗，呢个山神像嗰条门打开咗，啊。阿难个咪阿舍晒王嚟见佛，所以我哋众国嘢是有福嘅。戒足散咧系戒转者入定之前， 开路上的人都没意义嘛，跟开路上会梦到那个人都感谢大义天者有情发的阿难呢，阿难发得法之后呢，阿难有点麻烦，他有一天呢他就行到这个竹林，听到这个比丘啊，他中一修戒，不一人三百岁不见水莲花，不如散一日而得了见，而得到见之。阿难啊，喂，你帮他修戒做错了咯，应该是这样讲，一人三百岁不解散灭法，不如散一日而得解了智，这样好吗？有个人三百岁不解这个散灭法，一切法散灭，你能够解的就好，不如散一日而得解了智。哦，那阿难呢就教那个比丘，比丘就回来对师父讲啊，师父啊，阿难啊说我们读错了，你怎么这样读？那个师父啊，阿难老懵懂，你哪有向他说，还是向我说？今天呢后来阿难又问到这个比丘在这个竹园又是种全戒啊，自己想一下这样到这些人哪个人能够道得到他呢？即时入定，普遍晒眼人，哪个人能够道得到他？啊，安娜，好啦好啦，我啊不如入涅槃啦，我而家道呢个人都道唔到，我话你咩用呢？所以安娜又入涅槃，只系嗰个法咧就前啲相和罗修大三代祖，咁啊晒眼咧一直哦前到二十七祖嘅。波若多罗尊者啦，波若多罗尊者咧，佢前啲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啊，系一个王子，系向至国王南印度，向至国王啊，第三嗰个仔嘅，向至国王有三个子，一个就热净多罗，一个就功德多罗，一个就功台多罗。这个向至国王咧尊重佛法，就攞一个无价宝珠咧，就布施供养波若波罗尊者。啊，后面呢个波若波罗尊者咧，试下嗰三个王子系边一个有善根，就问嗰个三个王子咧，佢话呢粒摩尼珠系你老豆送俾我嘅，好唔好啊？正业多罗大个仔，我咪功德多罗啊！大个仔啊，啊呢粒宝珠啊，世界都无比啊！咁样啊，再问呢个菩提多罗啊，菩提多罗，啊你又点样讲呢？话，诶呢粒个世珠啊，未足为相，以至宝中法宝为相，咩法宝啊？法宝能够了生死嘅，佢呢粒字系世界嘅字，唔能够令人了生死嘅，未足为相，以至宝中就法宝为相啊！佢呢粒字咪有降灵嘅，只是世降都未足为相，以至降中至降为相。佢呢啲宝字有降灵咧，佢唔能够令人，唔能够除人嘅烦恼。不正为相啊，一切降临之中呢，以这个智降为相，智降断众生的烦恼，就是智降在上。此时晒明都未足为相，以知明中十明为相。凡这个摩尼波是晒眼那个明，但是未足为相，它不能够令人明心的。一切明智总可以心明为相，心明呢就成佛啊。法明法宝就了生死嘛，智降呢就能够断烦恼嘛，心明呢就成佛道嘛。所以这个晒眼嗰个摩尼波是有明，但是不及嗰个心明，心明 的明心，明心咧佢成佛到嘛，所以咧讲出呢个心明咧，胜过晒间嗰个智明。但系呢个波若波罗尊者咧，又嚟试一试佢，再问佢，啊，菩提波罗，一切物之中边一件物都无相咧？波若波罗之问答：佛以至物众不起都无相，一切物都唔起咧，佢就冇相。啊，一切物咧，边一件物唔起？假如我哋种嗰啲菜，佢唔起咧，佢就冇相，一起就有相。假如我哋嘅人咧唔起咧就冇相，一起咧就有相。有咗人个相，有咗男女个相。我哋个心咧唔起咧就冇相，一起咧就有咗呢个心相，起心动念就有相，起人子堕啦。所以佢唔起就冇相，一切物咧不起就无相，不起无相。任何一物，若果呢个世界唔起咧，佢就冇世界相；风云唔起就冇风云嘅相。是非唔起就冇是非嘅相，人我唔起就无人我个相，贪嗔痴唔起就冇贪嗔痴个相，烦恼唔起就冇烦恼个相。你几可？一切物之中不起就无相，你唔起就得啦。你又烦恼，你唔起就得嘛？你唔起烦恼，冇烦恼个相。当下就解决嘛。你的是非好难过，你不起个是非就没有是非的声咯。你起就有人我，你不起就没有人我咯。所以父母未生以前呢就得啦，父母生了以后呢你就落这个阴界啊，不是做人就做鬼做畜生。如果你父母未生以前呢，那阵时呢人畜鬼神望你份的，所以一切物之中不起都无相。所以这句话的确是好的。我们向哪个地方求无相呢？不起都无相啦。好像这个碗未制作以前哪有个碗相，一制作的时候有碗相，未制作以前就没有这个碗的相啦。所以一切智物之中不起都无相。当然呢，波若波罗又问啦：以智物之中何物在垢呢？一切物之中边一件物在垢呢？你话俾我听啊！哦，以智物中人我在垢，的确，人我就在垢。呢个人啊，我啊，高到你不得。一切都唔及呢个人高，须弥山高都唔及呢个人我高喎。啊，天堂高都唔及呢个人我高喎。呢个人我是在高嘅。所以以智物之中，以何为在高？以人我在高。有我，高得了不得。有人有我咧，就高咯。一切物之中以人我为在觉，又一切物之中以何为何物在大呢？菩提多罗就答：以呢个法性在大，法性就答。一切物咧都唔大，以呢个法性为在大。哦，我明白得非常好。因此咧，呢个波耶波罗就讲呢个。如来甚地法门，佢传咗俾菩提达摩，传咗俾边个达摩咧？啊，达摩祖师哦，系咪当我哋东土嚟啊？传佛心音啊，传俾二祖就未可啊，未可就传俾三祖啊，就赞叹传俾四祖啊，就道信。道信传俾五祖罗盲人，五祖啊传俾六祖罗慧能。我哋今日讲经咧，就讲呢个六祖慧能嗰个法经。咁样咧，达摩祖师点样嚟到我哋东土嚟传佛心印咧？呢度 嘛唔正啊，乡下嘛唔正，是啲咩原因？ 农村大事，八宝坛经，天来经。 離開我們義弟祖， 但我總是像如來那個心印啊，存在彼未可，邊能存呢？未可就斷地嘛，心就未安，總是我心未寧，請恕安心呢。好，我同你安，肯定會安。你只有將心來地安，根本呢個未可咧，揾自己嘅心啊，東山南北都揾唔到，萬外中間都揾唔到。哦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但可以以得安心境嘅，咁樣就得咗。祖師嗰個心印啊，所以未可就嚟我哋中國大義佛祖，未可就前俾呢個讚餐，讚餐就前俾道信，道信就傳俾盲人，盲人將呢個正法眼藏就傳俾六祖，就六祖嚟大義佛祖，就法通啊入此好。菩提達摩都未錯祖啊！天下前衣，六代前衣，天下聞，後人得道不可窮數咧。除非我哋得道，假如我哋有人悟道咧，都係覺得達摩祖師總是將如來嗰個心印纏咗我哋中道嘅，一個就纏一個，一代咪纏一代。我哋若果悟道，必定有一個師父嚟證明嘅。呢個師父係過來人，佢明白總是嘅心印咧，佢就同你證明：以而是我，亦是是；以心印心。你就得到啦，所以現在我哋仲幫呢個六代祖啊，達摩不講，我哋而家講嘅係六祖。六祖又廣東人，呢個大眼咧就神慶賢，顏值咧就范陽河北人。啊，嗰陣時安樂生造反。佢做官嘅，一貶就貶到嶺南呢個廣東嘅偏地，所以六祖咧係廣東人。其實老家咧係河北省范陽人，但我哋廣東人咧就佔咗范陽嗰個方啊。覺得佢扁嚟廣東嘅，若果唔扁咧，六祖就變咗河北人啊！一扁咧就變咗我哋廣東人。六祖嗰個祖字點樣解？佛問佛祖話唔祖啊！一個世界就一個佛，肯定唔會有另一個佛嘅。一個一化就一世界，一佛就一如來，肯定一個佛。第一個世界咧，就唔止一個祖喎，啊，呢個祖就多咯，一大一代、大二代、大三代，菩提達摩都二十八代祖啊，我哋中國都有六代祖，祖共佛有啲咩差別咧？佛字。個個都識，此文之為國文，此國三四就好，但要國他令人了三四，到眾生了三四唔係簡單啦，眾生的根基唔同，你有無量嗰個法門，方可以度一切眾生啊，了三就脱死啦。所以國他咧要學無量嗰個法門， 方可以度尽一切众生。假如一切众生度尽咯，功德圆满，嗰阵时咪变成国满咯。所以个个法事，加一个佛字都只系咁讲。佛的国也，自国国下，国行圆满，三国圆，万德具足，名之为佛。不错，个佛字我哋识解啦。祖字点样解啊？我哋善行要学祖咧，即个祖字啊。祖字咧，达摩祖师啊，就呢个心印啊，传咗俾慧可啦。所作嘅疑犯，只乃就晒飞，佢犯呢个晒天啊。临行啲时候咧，系经过呢个耳门千圣字，同多位蟹手圣扬，就称为言辞。人知就问达摩大师：佛晒天五印啊，相成的为祖，如何解释啊？达摩祖师就讲个祖字，明佛心中行大相应，明之为祖。呢个祖字啊，好解。明佛嗰个心中啊，佛以心为中咧，你还要行，还要解，识解识行，而行而解，行解相应，佢明之中，呢个就中。呢个言智太守又问啊：此外如何啊？达摩言：虽明他心。